哎哎，人老了不中用了，我们老哥四个是丧于晚景之人了，趁着有生之年游历各地散散心，眼见小故峰风光秀丽，故此我们才待了两天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夜游。哦，听这又吵着又喊，认为唱大戏呢，这才登高一望，没想到是你们二位在这传授别人武艺，故此才开了几句玩笑。徐良啊，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。哎，赵普忽然想起来了，四位啊，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徐良，你先过来，赶紧给四位老前辈施礼，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。这位，他一指那白脸的，这位老者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大爷春月春光好。这位一指那黑脸的，这是第二老夏至夏天长。他一指那红脸的，这是第三老秋霜秋凤舞。最后一指那黄脸的，这是春秋四老的第四老冬至冬静波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855630139304899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激励你我出，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了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，你的爱，因为在1000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1000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。沉默，没有谁解开残留千年的寂寞。

方，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，建造起围墙，是需要的坚强，不退让，不绝望，有时用独断慢慢代替了感伤，需要去付出多一些，互相体谅，想一起去奔的就拿到曙光，在风雨之中拉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星光，有我的肩膀。好像是一只头下的阳光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一次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回去眺望，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，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世界都变得，就算天快亮，能不能就这样自由的去游荡，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，这是天堂。 期待你的出现。

手